我的家能够在春节之前有一个新的变化，那可以上面量房看过了我们的效果图之后呢，就赶快的下订单啊，因为也只有20个名额，不太多。上半段其实我们说了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的服务，王总也提到了一个季节性的问题。对这个，但是我们都知道整装啊，因为它涉及的环节比较多啊，它可能会受到这个季节性的影响，但真正的在冬季的时候我们来快装这个部分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对吗？ 对，其实在冬季的时候可能是水电路的那个会稍微时间长一点点，就是因为干的慢一点。其他的部分是已经都是我们是可以更快的啊。 更快关键是我们有这个一号新材这个一号新材的部分呢要请任总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它都有哪些可以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 首先呢是这样的啊，因为在冬季施工的时候呢，最主要影响这个工期的呢就是气温湿度这些对材料的影响。那我们这个一号新材呢，首先第一个它具有这个很强的耐候性。什么叫耐候性呢？就是说对季节不敏感啊，就是说不管你是高温也好还是低温也好，对材料影响不大。它不会产生很大的那种伸缩，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用传统的方法，比如说你刷涂料啊、挂腻子呀，或者是贴瓷砖啊，它都有一个很长的、漫长的干燥期，对吧？因为它这个基底不干的话，你没有办法进行下一个步骤，而我们这个就不需要你就直接上墙就可以了，所以说节省了很大的时间。 哦， 对， 这个而且呢上半段我们也说了这个厚度啊只有9毫米大家也不要担心说这个我上墙上顶之后我们家会不会明显的觉得变局促了， 小一圈是吧？ 对， 不会 就是突然的怎么就给围起来那种感觉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而且呢很多时候呀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拿我们的想象去对应现在科技的发展的这个速度。 对，其实装修呢这个表现形式的话，墙面如果说原来相比的话，就是为什么像有的人家是豪装有的人家是简装，对吧？那么豪装主要是表现在墙和顶上面的原来的那个材料呢，就是用传统的材料的话，它那个价格会比较贵。比方说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就贴那个就是饰面板、木饰面这些我们用现在的一号新材可以做出跟木饰面完全一样的效果，但是价格只有它原来木饰面的1/5。就是价格差很多。 其实关于这个呈现出来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风格上半段的王总也说了可能有美式的。可能也有这个欧式简约风，我们怎么通过一号新材呈现出来这些不同的风格呀？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一号新家呢，强调的是先体验后装修，这是我们一直经营的一个理念。对。那么我们特意在公司打造了12套样板房。对，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公司去看一下，你实地体验一下。感觉一下，那你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样的风格适合我家，或者是我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没有关系，我们设计师有做好的效果图可以给你看。另外一个，你也可以到实地体验一下。对，我们那个样板间的地址呢，就是在东五环外贾家楼白家楼贾一号，就是东五环和这个朝阳北路的交叉口那个位置。就叫红装科技创业园。您去了就可以知道。另外一个，您百度地图搜索一号新家也可以搜索得到。 大写的一 对， 是一横杠大写的一，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在这个地图里边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去到现场。我们有12套的样板间。 对， 对，各种风格的都有，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对吧？ 这个样板间我们也是可以直接搬回家的，就是完全这个风格，这个材料，这个质感我说我就要这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个，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搬回家。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客餐厅，20平米8800块钱，很好奇，因为我们居家的环境有很多个空间， 啊，有的可能会说，哎，我比较侧重于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啊，有的呢可能会说，哎，我可能卧室的改造我比较在意，所以你们在推出这样一个产品的时候，更加侧重于客厅和餐厅的改造是怎么样来考量大家的需求的？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家里面如果是想那个表现装修效果的话，就是能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的话，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客餐厅的装修上面。客餐厅是门面啊，然后厨房和卫生间其实各人家装的大同小异，不外乎是这个瓷砖显得颜色不一样呢，或者是那个橱柜的那个选的款式不一样啊，它只是这种差别啊。真正从装修的角度来说的话，能体现风格的还是在那个客餐厅，所以我们就推这个8800块钱啊客餐厅的这个改造。当然了，你要是在卧室也要装啊，也一样，卧室做出那个就做豪装的效果啊，我们也是同样可以的。比方说床头背景呢，啊，墙面都是那个喷绘的，或者是壁纸纹的，就是相当于贴壁纸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刚才我们说了20平米，不管你们家的客餐厅到没到这个面积，我们都是20平米起坐啊，可以用你们家其他的空间。 对对对对， 来凑一下。 你说。你说我们的20平米是按照这个实际使用面积的20平米， 嗯 啊，跟一般传统说建筑面积呢还不一样，我们就是实际面积的20平米， 嗯 啊，一般来说人家怎么也得大于20平米吧， 嗯，另外呢，很多人也是说，哎，这个8800， 嗯， 是我们的一个起评价是吧？ 起步价，对， 哎，那这个如果我还想有更好的一些选择，说我可能这个地方我还想再加一些东西，那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套餐给大家选吗？ 我们现在是有3种套餐， 嗯， 3种套餐，8800和13800和18800，对应的材料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8800是起步的价格， 嗯 啊，我们有更好的那些材料，比方说皮革的、雕花的，还有皮革刺绣的之类的，这类的这个板材啊，可以做出更豪华的效果的啊。我们有更对应的更好的套餐，具体的呢，就是你可以打电话预约量房啊，8553-0566。8553-0566，预约量房以后，我们设计师会给您做出一些你想要的一些方案。 也会告诉我们，你看啊，这个效果是8800的效果， 对对对， 这个是13800的效果。 对，我们套餐会配了图片，会给客户看，就是你8800是装出什么样的效果，13800是装出什么样的效果，18800是装出什么样的效果，都可以清晰的图片，每一种效果里面都可以，就是每一种套餐它都会对应着不同的那个风格的图片，啊，比方说你是中式的，啊，我们也有3种不同的价格，你是欧式的也是3种不同的价格， 嗯， 啊，美式的，啊，法式的，就是包括地中海，都是可以的。 然后，而且呢，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号新材它是零甲醛释放，也没有那些金属的污染，大家会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啊，对，就有一点担心说，哎，我从8800，哎，到13800，这个材料本身会突然好很多吗？就是这个价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 不是，它这个东西我们材料这个基本的这个基材实际上是一样的， 嗯， 只是表面处理的效果不一样，这个就是差距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材料，就是8800的用套餐里面最基本的材料的话，环保性也是零甲醛、零污染的，就是零，没味道，零甲醛、无异味，而且无重金属，啊，这个是我们材料的一些特点。 好像还我们的客餐厅还包括了一个吊灯。 哦，对，我们现在这个客餐厅的套餐里面是含了吊灯的。 就是不管是8800还是13800， 对对对，都是含吊灯的。 这个吊灯的事儿啊，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大家很好奇，你含，哎，为什么会突然的就要含一个吊灯？这个吊灯对于我们客厅和餐厅的意义很非凡吗？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房子装修啊，就是尤其是客餐厅，我们看了很多的老房子，它的采光都不是很好，哎，而且很多的灯都是那种老式的灯，对吧？而且一个吊灯来讲，灯光光照啊，我们在设计角度来讲，光照对于气氛的烘托很重要。 哎，对，所以我们特意一号新家嘛，为了方便顾客嘛，所以说特意说您家里头客餐厅已经改造了，那灯肯定要换一下的，对吧？我们干脆直接送给您，不让您去花钱再去买了。 嗯，哎，以前你知道有一些老房子，它的客厅或者是餐厅，甚至直接就是一个吸顶灯。 对， 是吧？ 很多都是一个吸顶灯， 就是白光的那种。 是的， 吸顶灯。 对，很多都是像以前我就见过的很多老房子里边都是那种节能灯管， 嗯， 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发黑了。经常会坏掉， 嗯， 对， 而这就谈不上什么风格了， 对对对对， 这个使用上面都会有一些问题，就不谈风格了。 是是是， 我们之所以要送大家吊灯，是因为这个主灯，其实我们叫客厅的那个灯叫 主灯，客餐厅的主灯，就是我们不光是送一个灯， 哎， 是客厅的一个灯和餐厅的一个灯， 嗯， 是两个灯。 哎，对， 嗯， 我们之所以叫它主灯，你看啊，这就有一个家里边主心骨的感觉，这个灯一出来就给你整个家的风格定位了。 对，因为灯的这个风格呢，它是跟那个装修风格是高度匹配的， 嗯， 啊，往往就是现在需要改造的这些客户嘛，就需要改造这个房子的客户呢，这也是我们做过大量的调研以后做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大部分想要重新改客餐厅的这个业主呢，他原来的家里面的那个灯啊，基本上都是跟他想改出来的这个效果的灯是不匹配的， 嗯， 啊，所以灯都是要换。同时要换，我们也是为了方便客户，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灯就等于是作为额外赠送，啊，额外赠送也是省了客户买灯的这个再去买灯的麻烦嘛。 嗯， 我们主要是想解决客户的这个麻烦。 而且为了一个主灯，很多人是装完了以后，因为你才知道。哦，装出来是这个效果，啊，然后又跑到灯具市场去选，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为了一个灯， 对， 可能跑好几趟，选很长时间，最后拿不定主意，因为自己搭配啊，总是不如设计师搭配。 对对，其实灯的这个品种花样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客户消费者来选的话，他其实也是挑花了眼啊，就是选择太多了，也是麻烦，这是的，嗯。 你看，我们一号新家不止呢是三天的时间可以让你20平米的客厅和餐厅大变样，而且我们还考虑到了大家省力的这个问题， 对， 来来回回跑了，我们还给您送一个主灯，所以这么好的福利也在今天的乐享生活，大家赶紧来拨打855-30566这个电话，855-30566。我们现在呢征集20户的样板间的客户，是还要再加送价值2380元的一个智能门锁。 对， 嗯，同时呢，今天只要拨打了855-30566的听众预约上门量房的，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颈椎健康枕一个，赶紧打电话吧。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说关于这个不搬家的事情啊，因为客厅和餐厅虽然不搬家，那我也得在家吃饭呀，我还得路过这个客厅和餐厅吧，这三天大概会我们的客厅和餐厅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影响吗？在家里面的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首先呢，我们进场的时候呢，对现场你家里边有的东西啊进行保护，对，就是说把它罩起来盖起来，然后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时候只是作业区会施工，其他地方不会影响你。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在施工的时候啊噪音非常的小， 嗯，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粉尘，也没有味道，所以对你生活来讲， 嗯，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哎，对于这个噪音我真的是非常 哦，对对对，你们肯定很敏感。 我在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在节目里边还吐槽呢，然后被另外一个同事听到了，说：“哟，节目一上来就吐槽你的邻居，真的好吗？”我说：“那没有办法呀。”我说：“他大周末的装修，我蹭蹭我就下去跟人吵了一通。”我说：“太可怕了。”我说：“就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房子，它那个穿透的那个声音啊，不知道会从哪一个 每一层里面传出来的。 对， 对，它这个整个楼都会有，都是有什么 样的声音。对，它虽然在我们家楼下，但那个声音永远都觉得悬在我的头顶，我觉得很可怕。 是的。 所以这个噪音，我们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吧，就是用我们的一号新材的这个噪音会小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跟你看电视的声音差不多啊。 哦。 另外一个，我这个是个比喻，可能不是太恰当，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声音不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板材都是提前在工厂定制好尺寸的。 哦，这量房之后就会去拼尺寸。 对对对，到现场拼接的时候呢，其实只是稍微处理一下。 嗯， 哎，对，比你装地板的那个时候的声音还小。 哦，这个大家就有概念了。 哎，对对对， 很多家里面装修都装过地板。 对。 啊，叮铃咣啷的，这不存在的。 对对对对。 装地板的事儿大概是什么样，大家就知道了。嗯，还有一个在一号新材，我们上半段介绍的时候也特别跟大家说了，除了我们没有金属污染、没有甲醛污染之外呢，它也避免了粉尘。